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50集。魏无羡对金光瑶道：“别找借口了，你恨谁就去杀谁，动金子轩干什么？”金光瑶冷静地道：“如你所见，我全杀了。”蓝曦臣道：“而且是用那种方式。”金光瑶眼角含着泪光，挺直腰板跪在地上，微笑道：“是，一匹到处发情的老种马，最适合这种死法，不是吗？”蓝曦臣喝道：“阿瑶！”赤丸才想起来，他早已经单方面和金光瑶割席绝交，不应当这样叫的。金光瑶却仿佛没有觉察，神色自若道：“二哥，你别看我现在能用这么难听的话骂他，对我这个父亲，我也是抱有期待过的。曾经只要是他的命令，背叛温宗主也好，护薛洋也好，铲除异己也好，不管多蠢多招人恨，我都会去执行。但你知道让我彻底失望的是什么吗？我现在就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不是我在他心里永远抵不上金子轩的一根头发，或是金子勋身上的几个黑洞，不是他接回了莫玄宇，也不是他后来想方设法架空我，而是他某次又出去花天酒地时对身旁的酒女吐露的心里话。为什么这样挥金如土的大家主不肯费一点点举手之劳给我母亲赎身呢？很简单，因为麻烦。我母亲等了那么多年，在我面前为她编织了那么多身不由己的苦衷，替她构想了那么多艰难的处境，真实的原因竟然不过两个字：麻烦。她是这么说的。尤其是读过点书的女人，总是自以为比其他女人高出一截，要求诸多，不切实际，东想西想，最麻烦。如果给她赎了身，安排到兰陵来，还不知道要怎样纠缠不休，就让她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吧。以她的条件，估计还能再红几年，下半辈子也不愁吃穿用度。儿子，嘿，不提了。金光瑶记性极好，如此一字一句复述来，旁人甚至能想象出金光善说这段话时那醉醺醺的神情。金光瑶笑着说道：“二哥，你看，我这个儿子就值四个字，哎，不提了。”蓝曦臣眉目间有痛色，说道：“纵使你父亲他，可你也……”终是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判语，欲言又止，叹道：“哎，你现在说这些又有何用？”金光瑶边笑边摊手道：“没办法，做尽了坏事却还想要人垂怜，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呢。”说到人字时，他突然手腕一翻，一根红色的琴弦套上了金灵的脖子。金光瑶眼角还挂着泪珠，沉声道：“别动。”这下真是猝不及防，江城吼道：“魏无羡，你不是已经缴了他的武器吗？”情急之下，江城竟然直接对魏无羡喊话，语气与少年时如出一辙。魏无羡也喊道：“我的确是把他的琴弦都缴走了。”总不至于金光瑶修为已经高到可以凭空化物。蓝忘机则一眼看出玄机，说道：“他藏在体内。”其他人顺着蓝忘机的指引看去，只见金光瑶侧腹处的白衣上有一团红晕，正在渐渐扩散。这根琴弦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它是血淋淋的。魏无羡之前当然搜不到它，金光瑶没有把它藏在身上，而是把它藏在了自己的身体里。等待一番话说下来，引得蓝曦臣情绪被他波动，旁人注意力也被转移，又急得金灵冲上前来靠近他，时机成熟， 这才趁人不备，迅速以手指刺破腹部，将他从体内挖了出来。谁能料到，为了留着最后一手，金光瑶竟然能这样对待自己。那团琴弦虽极细极细，却毕竟是一团金属异物，埋在血肉之躯中，随人行动，那感觉绝不会有多愉快。江城惨声道：“阿玲。”魏无羡也不由自主随之一动，但立刻有人抓住了自己，转头一看是蓝忘机，这才勉强定神，没有乱了方寸。金光瑶掷着金铃站起身来道：“江宗主不必这么激动，阿玲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是那句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过段时间自然会看到一个完好无损的阿玲。”江城道：“阿玲你别乱动，金光瑶你要人质换我也是一样的。”金光瑶坦率地道：“那可不一样，江宗主你受了伤行动不便，会拖我的后腿。”魏无羡掌心出汗道：“金宗主，你是不是忘了烧上什么东西？你的忠心下属还在这边。”金光瑶望向被蓝忘机碧尘相携的苏舍，苏舍立即哑着嗓子勉强喊道：“宗主不必理会我。”金光瑶也立即道：“多谢。”蓝曦臣缓缓地道：“金宗主，你又撒了一次谎，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我已经分不清你究竟有哪句话是真的了。”金光瑶正欲开口，一道前所未有的轰隆雷声炸响，虽远在天边，却如近在耳前，使得金光瑶不由自主打了个哆嗦，把话咽了回去。紧接着庙门外传来了咚咚咚的三声诡异巨响，这声音与其说是敲门，不如说是撞门，不像人的手臂在拍打，倒像是一个人提着另一个人的头，在一下一下狂暴地往门上撞，一声比一声响，庙门门栓上的裂缝一次比一次大，金光瑶脸上的表情也一刻比一刻扭曲。想到第四下的时候，门栓终于断裂了，密集的雨丝和一道漆黑的身影一齐飞旋着破门而入。金光瑶身形一颤，似乎想闪避，然而很快制止了这冲动。那道身形飞入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他，而是对着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从从容容地分开一瞬，很快又自然而然并肩站到一起。回头一看，魏无羡道：“温宁。”温宁撞到了庙内的观音像上，头朝下脚朝上低挂了一会儿，扑通一声摔下来，这才道：“公子。”看见温宁，江城和金陵神色都有点难看起来，聂怀桑则大叫道：“大哥。除了飞进来的温宁，庙门口还站着另一道更高大的身影，轮廓坚硬，脸色铁灰，双目无神，正是赤峰尊聂明觉。他犹如一座铁塔，挡在暴雨中的观音庙前，拦住了所有人的去路，头颅正正地落在脖子上，景象间能看到密密麻麻的黑线针脚，竟然有人用一根长线把他的头颅和无头身躯缝起来了。蓝曦臣道：“大哥。”金光瑶也喃喃地道：“大哥。”这间庙内有三个人都对着聂明觉的尸体叫了大哥，可三个人的语气截然不同。金光瑶满脸都是灭顶的恐惧，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金光瑶最害怕的人无疑就是他这位脾气暴烈绝不姑息的义兄。金光瑶身体一抖，手也跟着抖，手中紧紧牵着的那根血淋淋的琴弦也开始抖。就在这一刹那，蓝忘机忽然抽出碧尘，一剑削下，眨眼间他便闪到金陵身前，拖住了一样东西。而金光瑶感觉手臂一轻，微微一怔，低头望去，这才发现他的右手不见了。他的右手从小臂前端被齐齐斩断了，蓝忘机拖住的那样东西正是原先金光瑶捏着凶器琴弦的那只手掌。霎时鲜血狂喷， 金光瑶痛得面色惨白，连惨叫也没力气，只是踉跄着倒退了几步，站都站不稳，摔倒在地。倒是苏舍惨叫起来。蓝曦臣似乎有一瞬间想去扶金光瑶，然而终是不敢再动手。蓝忘机将金光瑶那只断掌的手指掰开，琴弦骤松，金铃方才脱弦。江城正想扑上去查看金铃有没有受伤，魏无羡却抢了上前，握住金铃双肩仔细检查，确定脖子的皮肤完好无损，一点擦伤都没有，这才松了一口气。蓝忘机过往初见总留有三分余地，但方才情形实在危急，那根琴弦锐利至极，在会用弦杀术的人手中割肉斩骨如砍瓜切菜，偏偏金光瑶的手还发抖了，只要他再多抖一刻，或者更可怕，他忘了手里还牵着个人，牵着琴弦拔腿就跑。若不是蓝忘机当机立断，既快且准确地斩断了金光瑶握弦的右手，只怕金陵此刻已经身手分离，鲜血飙起几丈高。金陵被从金光瑶断手处飙出的鲜血喷了个正着，大半个身子和小半张脸都染上了血迹，还愣愣地没反应过来。魏无羡狠狠抱了他一下道，下次离危险人物远点，臭小子，你刚才站那么近干什么？若是江燕离和金子轩唯一的儿子也在魏无羡面前没了，魏无羡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金陵很不习惯被别人这样抱，苍白的脸一下子涌上红晕，大力拒绝魏无羡的胸膛。魏无羡抓着金陵更用力地猛抱了几下，重重拍拍他的肩，一把推向江城那边道，去吧，别再乱跑，到你舅舅旁边去。江城抓住还有点晕头转向的金陵，看着那边站在一起的魏无羡和蓝忘机，迟疑片刻，对蓝忘机低声道，多谢。虽然低声，但毕竟不含糊。金陵也道，多谢韩光君救命之恩。蓝忘机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碧尘斜指地面，剔透彻亮的剑锋不沾血珠，鲜血很快滑落得干干净净，调转了对准站在门口的聂明爵。温宁则慢慢爬起来，自己给自己接上折了的一只手，说道，小心，他怨气非同小可。金光瑶咬牙在断臂上拍中几处，失血过多，头昏眼花。忽见聂明爵朝他迈出了一步，双目直勾勾地盯着他，顿时魂飞魄散。一旁的苏舍又咳出一口血，嘶声力竭喝道，蠢货，还愣着干什么？拦住他，拦住门口那东西。早已神游天外许久的众名蓝陵金氏的修士这才持剑围了上去，头两个立刻被聂明爵单掌击飞。金光瑶左手在断手处撒了药粉，可药粉立刻就被血流冲走，他几乎是眼含热泪的去撕自己的衣襟，想包扎止血，可他左手原本就被棺材和黑箱里的毒烟灼伤，使不出力，颤抖着撕了半天也撕不下来，只是徒增痛苦。苏舍连滚带爬扑过去，撕下自己的白衣给金光瑶包扎，恰巧蓝曦臣护着聂怀桑退到安全处，苏舍在身上到处摸多余的药膏药粉摸不到，对蓝曦臣道，蓝宗主，你有药吗？帮帮忙吧，宗主他对你一直以礼相待的，你就当帮个忙吧。蓝曦臣见到金光瑶几乎快晕过去的惨象，眼中流露出微微不忍。正在这时，只听那头阵阵惨叫，聂明爵重拳出击，将三个修士一口气砸成了猩红的肉泥。魏无羡和蓝忘机挡在江城和金陵之前，魏无羡道，温宁，你是怎么遇上他的？温宁接完了手，又去接折了的腿，说道， 公子，对不起，你让我去找蓝公子，我在客栈没找着，只得出去在大街上找，还没碰到蓝公子，就看见赤峰尊在街头行走，一群乞儿见了他不知危险，上去缠闹， 赤峰尊神智全无，险些徒手撕裂他们，我只能和他一路打到这里。 为什么温宁在客栈没找到蓝忘机，魏无羡根本不用问。魏无羡在蓝忘机隔壁睡不着，难道蓝忘机在魏无羡隔壁就睡得着吗？必然也是出去胡乱走了，然后才遇到夹着尾巴出去搬救兵的仙子。这阵来的突然的雷雨，应该也是从温宁和聂明觉打起来之后开始的。诗这种东西原本就照音俱邪，何况还是两句非同一般的凶诗。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